道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金盆洗手借偷窃，艺术之路开眼界，精神追求第五层，凡尘琐事多轻蔑。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八个字来形容一种大彻大悟之后的心理状态，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人呢，哎，就跟这状态有关系，但是其中啊又好似有些反复。那么他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而导致摇摆不定呢？ 斯卡斯卡斯卡斯卡斯卡， 叫你呢 斯卡， 你 斯卡斯卡斯卡， 你是叫我 四哥 四哥还是师哥 四哥？ 哎呀， 四哥四哥，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把这嘴给我闭上。那怎么了这是？这咋还学的这嘴怎么还都不利索了呢？这是 啊，乐意乐意叫你们，你看你怎么对我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我这特别的崇拜你，真的。原来我听说您是这个啊，这个咱们这个这叫什么界呀、偷界的翘楚吧， 偷界翘楚， 偷儿界的翘楚、 哎、 我听说过您那些英勇的事迹，是不是？这个说咱们连城那个俩手四个手指头一边齐的，就您 我不爱理你，你知道不？ 不是，您这个食指和中指齐的，俩手都是齐，您伸出来让您让我看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您这不是您这说您基本功， 我现在我这我当年我确实是啊，那个那鸡鸣狗盗来的， 哎， 但我现在我是什么？ 您现在怎么了？ 我现在是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了。 文艺青年就干嘛？我传播者是怎么着？ 什么青年？ 我呀、啊， 嗯， 这不是多次偷盗吗？ 对啊，偷完盗之后。您就进大牢了，我们都知道您在大牢里边您滚热糖来的，您怎么都没招，您这 事迹，我是程咬金， 不是您这事迹我们都钦佩，您说了好多回了，我们都真的在我心目当中您就是神一样的人物，真的。 您就是我男神，您偷一我看看，您再来，您展示，真的您展示。 我早就不偷了，不知道吗？我告诉你， 您等。 我原来是一个什么 性格？您别撂下，您这。 我原来是一个浑人。 怎么浑人了？ 我原来是一个粗人。我经过了几次大牢的蹉跎岁月之后， 啊， 我已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啊。 当时改没改啊？怎么疑问句啊？怎么 改了？我现在是一个文艺青年。 啊， 原来 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来。 我原来非常喜欢骂人。 喜欢什么？ 骂人 啊！骂人！ 我原来说话，经常在发花折和一七折上找， 那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现在又叫国家， 能成文艺工 作者，国家议员， 是您是咱们国家的议员，我没否认您是我们其中议员， 艺术工作者，知道吗？ 谁呀？ 你看我呀！ 您能干嘛呀？您这 讲相声。 您真能逗，您把相声您看得太简单了，您还讲相声了，您还 我还能够唱小曲儿， 唱什么唱什么小曲儿啊？您唱一个我们听听。 民间的小曲儿小调，我唱的特别好听， 是吧？ 哎，你要不信， 就不信吧。 哎，就不信吧，像话吗？ 那怎么不信干嘛？ 我给你表演表演， 你还能唱一个呢？ 我给你唱一个， 您唱一小曲， 唱一小曲儿， 来， 你给打一过门， 我啥一个门啊？哒哒 啦哒啦滴答，哎， 缓气呀，四哥啊，别憋死啊！ 大棉袄黑，二棉裤黑，里边是羊皮，外边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穿上它打冷，咱也不打住。 不是， 看这鼻领黑，伐大树黑，这就是我说的劳动保护。 不是四哥，还有强弱变化的孩子，我知道您唱的不错，唱的不错，这也不是民间小曲啊，这个。但是我知道 你敢说二人转不是民间的艺术规范？ 艺术，不是那个，那您唱您的。我觉得反正我呀，我现在连饭还吃不饱呢，我不来那个，是吧？我还是啊，抓紧时间咱钻研钻研咱这。您呐，您给我取取经，这不是您给 我干嘛去？ 不是 我干嘛去？ 您给我传传道，我跟您取取经，您教给我怎么偷，其他的我不想知道，你知道吧？您这什么这呀？ 我跟你说， 我不听。 我跟你说，小六子， 怎么了？ 不是四哥，我不教你偷的手法。我跟你说。人类啊， 哎呦，咱别扯那么远行不行？怎么人类了上来就？ 我跟你说啊，那个小六子， 你 现在还停留在低级趣味当中。我现在 我没觉得大棉袄、二棉裤多高级趣味啊！你这， 你看你现在天天困扰你的问题不是吃啊、喝呀、没钱呀、这么偷啊？你知道天天困扰我的是什么问题吗？ 您给说的最困扰您的是什么问题？最困扰的？ 最困扰的？最困扰我的 什么问题？您说一下。 就是土卫六的甲烷海洋问题。 什么 知道吗？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听懂？什么东西？ 土卫六的甲烷海洋，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土星，你知道吧？ 啊， 土星有一个卫星啊， 啊， 叫土卫六。 嗯， 土卫六呢是岩石质星球 啊， 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海洋，那么甲烷它的化学分子式是 CH4。 对， 那么它作为一种有机物， 对， 我们就会去想，那么在火星土卫六的甲烷海洋， 火星土卫六 的土星土卫六的甲烷海洋当中，能不能够找到我们地球人类祖先的起源呢？这就是我现阶段最困扰的问题。 你困着吧， 是那个四哥呀、啊？ 哎， 我想问问你啊， 你随便。 你突然你想知道这个问题干嘛呢？ 就是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 哥，我觉得吧，我没法告诉你是怎么来的。 嗯， 但 我能马上告诉你你是怎么没的。哎哎哎哎，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就弄死你。什么最困扰的问题，什么土味六，说半天乱七八糟的，说什么呢这是啊。 我就告诉你，你不能那么低级趣味，知道吗？ 你有什么层次？ 你 高层的有什么？你说说。 高层 啊， 心静自然凉，心灵的力量。哎， 有什么用啊？ 你要用心灵 啊， 要用精神战胜自己。你现在是不是饿？ 不饿，要不怎么想偷呢？ 来，用发自灵魂的声音对自己说，我不饿，我真的不饿。来说， 我不饿，我真的不饿，我能不饿吗？我还真的不饿吗？这说的是人话吗？我不想听您说那土味六的事儿了，唱那个大棉袄，那给我要吃的。 那么我跟你谈谈木卫三的问题。 不听，我要吃吃的。 找吃的是吧？ 无论如何给我找着吃的。 好吧，那既然如此的话，没有别的，咱们一起去。其实 我也有点饿呀，你知道吧？那咱怎么办呢？咱们俩， 咱找点吃的去呀、 哎！这就是正事儿啊。 哎，看来啊，即便是具备了充足的精神食粮，那要面对现实的时候啊，也不得不暂时妥协呀。只是妥协的方式有很多种，最怕的莫过于走上老路。 四哥，我实在，咱们要不然，咱们那个进一饭馆，然后呢，咱们吃完了呀，咱俩就假装打起来，然后呢，再或者你呢就假装偷我东西，完了你一跑我一追，咱俩就出来了，怎么样？来顿霸王餐吧，我实在不行了。 唉，这个我跟你说啊， 不是， 我也是饿得走不动道。 那咱们就这么着吧，行不行？ 这个 不行，这 哎， 不是， 你看啊， 您想 小六子，你顺着我的手而瞧。看，那远山， 咱不要这么文艺了，就还那远山，你要作诗是怎么着呀？ 不是， 你要干嘛呀？ 你看那山， 山怎么了？山打猎去？ 打猎？ 我没劲儿了，我可没劲儿打猎了。 打猎你像话吗？ 你不知道吃什么吃的呀？ 不是， 山野果子去。 打什么猎？看干嘛呀？你这终于把话说完了。 嗯， 咱们这个城里头啊，相传有个巨富， 叫什么呀？ 王老夫人。 我知道。 每年清明之后的一个月啊，他都会不间断的祭祀先祖。 咱们呢？ 既然 祭祀他的先祖去， 不是咱们祭祀他先祖干嘛呀？他先祖跟咱们又没有关系。 是的，你这告诉我这个什么呀？ 他们家那么有钱，他祭祀的时候，能给他们家祖先上供只放槽子糕吗？ 不能啊， 肯定有投诉吧？ 哎呀，哥，您这想点露脸的吃食， 肯定有牛肉饼啊。 哎呀，咱不至于这样的， 是不是？ 反正有好吃的， 肯定有酒有肉有鱼有虾， 这就对。 一日三餐有安有班， 哎，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咱们到坟前看看去呀。 不是您哥，您当年您可是久负盛名，您现在怎么这么下作干事，吃人贡品去啊？ 你饿不饿吧？ 走，那个，来，你再偷奸走啊，咱俩爬山啊，爬山。 别走， 怎么了？ 别走，哎，你脚底下留点神，你把那坟给人趟了。 到了，这就 到了，你看啊， 呵，哥，猪，哥，猪，猪。哥，猪是猪，哥，你 兄弟，我建议你 怎么了？ 去死吧！你一定别从这山上摔下去。 不是哥， 因为你摔下去之后，你的头撞在墓碑上，你一定会嗝屁的。 不，哥， 你怎么那么损呢？ 你说 什么叫猪啊？ 不是哥，你快看呐，哥是猪。 你还猪？你会不会？ 不是，你看呐，这什么呀？ 真是猪， 烧猪嘛， 烧猪， 对呀，那个吃， 哎呀，这个， 哥哥哥哥 啊，怎么了？ 这里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 是 是，人家这是贡品，知道吗？ 那咱们 咱得跟人道歉道歉。那个王家的列祖列宗啊，这个我们哥俩啊，我们哥俩这是实在良心丧于困地。我们但凡要有辙呀，我们也不至于这样。原来呀，我哥其实那手底下利索极了，但是呢，他现在呢，就是这个不愿意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疾苦，不愿意偷活人家。他说他已经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疑问句是真的是假的啊，但是呢，他就说他不愿意偷这个人的钱去了。那这个贡品吧，咱都说嘛，这心道神知是上古人吃，对不对？那我们不吃呢，您也得吃，那您就没有我们对这个猪啊这么需要了。所以呢，咱们现在就赶紧吃吧，哥。 兄弟， 嗯， 我觉得你啊， 嗯， 话太多，赶紧吃吧。 别别别，哥，啊，哥，不行， 怎么了？ 怎么这猪带回家吃？ 您这不像话，人家是在这儿上供， 你让人王家看见怎么办呢？ 你还知道让人看见？ 所以让他带回家吃，带回家吃， 带回台上， 拿回家吃， 不是 拿吃。 对， 你得 不同意。 不是，咱不能带回去，带回去哪行啊？ 怎么不同意啊？ 咱们带一点啊，咱们就在这吃不就完了吗？先吃啊！ 哎呀，哥别去，你这吃我心里不踏实，走回家吃多好啊！ 不行，不能吃，现吃不能外带。 不是，这先吃。嗯， 哎呀， 真是的！ 哎呀， 哥 你 说 吃，哎呀，你别说他这个。他这个猪肉烤的还真是不错，你看是吧？ 您怎么心这么大？您还真能吃这个？我这 那怎么吃不下去？ 紧张的， 我不但能吃下去，我还能唱呢， 忐忑极了。您别爱唱去。 我的猪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别唱了， 那里有满山遍野。遍地小猪啊！ 哥，别唱了，把人招来了。回头， 谁呀？ 你 谁在这儿啊？ 我说来人了，不是。 哟，这个还有人来吃上供的东西呢？这谁呀？哎呦，抓小偷啊！抓偷吃贡品的小偷啊！ 好嘛，人家祭祀祖先食物被这俩给吃了，甭管谁那都得火冒三丈啊。然而在听到这里边的内情之后，这件事啊居然还有了转机。 老夫人，就这俩我给抓来了，这俩偷吃咱们那贡品。老夫人，对，就这俩，赶紧跪下。 冤枉。 啊，怎么个冤枉法儿啊？ 那个， 我听听你们俩为啥要偷吃贡品呢？ 不是，老夫人，我们俩饿了， 饿了不会去打工挣钱吗？怎么 打工？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打工了。 啊，为什么？ 打工是不可能了。这辈子都 兄弟， 你哪根 把嘴闭上？ 兄弟， 把嘴闭上，王老夫人。王老夫人， 你怎么称呼啊？ 您就叫我四哥就行了。 我叫你四 哥， 那我算 您叫我小四儿就行了。 啊， 他这个是这样， 这事 儿啊跟我兄弟没有关系。 那跟我有关系呀。 对，因为您要是不在那儿上供，我们就不吃了。 哥，您说话真讲理。 哎，不是， 我就喜欢你这以理服人的这种人，真的。 啊，你让他把话说完。 哥，您有话说。 来，小四儿继续啊，把话编圆了再说。 这个是这样 啊，开始编。 没有编、 啊， 这个猪就是我们吃的。 哦。 啊，而且呢，我是吃了前猪肘。这个事儿跟我这个兄弟没有任何关系。 哎，这话怎么讲啊？我们这家丁把你们俩弄来的时候，说看见你们俩一块儿吃的呀。 啊，他是这样。 啊。 我兄弟没吃，因为我兄弟他是白吃，所以他肯定没吃。 啊， 不是哥， 哎，他这个， 哥，不对，哥您别这么说，这要说吧，这个老夫人，这事儿没有我哥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啊，我哥是一口都没吃，真的，这个，您那个您放心，这 我放什么心呢？我 不是，对您放心，对您要是要打要骂，您就都打我身上。 您打我， 去治伤去。 老夫人，您千万别听他们俩在这嘚不嘚，我觉得他们俩这是苦肉计。我觉得你就该把他们俩先打一顿，然后呢让他们俩把实话说出来。 哎呦喂，打一顿不太合适吧？ 那您就不打了？ 我得想想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 不打呗。 哎，那个 您这样得了、啊、您别打我们，您也别骂我们，您把我们给送到衙门去。 嗯， 不，哥 啊， 你糊涂了是吧？ 怎么了？ 哎，就打就完了，送衙门去干什么呀？送衙门这偷窃犯罪了，这你干嘛呢？哥，这不得关大牢啊？ 嗯， 你糊涂了吧？ 来， 不是他这个，这王老夫人，他实际上是这样，您知道吧？ 啊、 您可能不了解，我呀原来有个外号，就是咱们临安城最有名的飞毛腿猪能，你知道吧？ 什么？ 这什么话呀，哥！ 我外号叫飞腿 啊啊啊！ 我是一个大贼，你知道吧？嗯、我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了啊。然后呢，我呢，这个，之所以啊， 您别都招了呀， 吃您这个猪啊，它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饿了， 可不就是饿了吗？ 他我是为了呀，他冲这事儿啊，我能再进一次临安城大牢， 干嘛呀？ 为的呢，就是当年我在大牢里坐大牢的时候啊。有一干人犯啊， 啊， 都喜欢听我说书， 说相声啊， 说评书，说相声，唱曲儿，知道吧？ 您说相声，说唱艺， 这些老友们啊，都愿意为我鼓掌。我们就此呢，还成立了临安天牢义务曲艺宣传队。 哎呦，这名儿 不是哥，你要这样，我原来我挺佩服您的， 你现在是不是更佩服我了？ 我佩服什么呀？ 啊， 您这样您可让我真的心灰意冷了，哥，哪有您这样啊？不放着好好的正路不走吗？还要进大牢？您这天平时怎么劝我的呀？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怎么又想回去呀？不是您这哥，您这么做不对呀？您平时对我的教育我都往心里去了，怎么您现在这给我一反面教育啊？啊？ 是啊。小四儿啊，啊，你弟弟问你呢，你怎么说呀？ 他，反正这个王老夫人是这样吧， 啊、 这个事儿的主意全是我出的，跟我这兄弟一点关系没有。您就把这个兄弟，我这小六子兄弟放了就行了，您就把我送回大牢就可以了，啊，小六子，哥呀，明白你的意思。平常哥也劝你，我也确实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但是我实在是离不开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因为对我最重要的人就是最重要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你可以走正道，我进大牢，好吧？ 哎，等等啊，我这真是都有点听糊涂了啊，小四儿啊，哦，让我来问问你啊，既然你知道让你这小兄弟走正道，那你记几梗儿 啊？ 怎么不这样呢？ 我真的没想偷东西，我就是为了进牢里唱曲儿会知音。 哎，可是你那个这个四哥，我的那个冒昧叫您一声四哥，那您为什么不跟外头凭这个本事挣口饭吃呢？您干嘛要去偷呢？您在外头组一艺术团，哎呦，那街坊邻居听您说个书唱个曲儿，那不是挺好，还能挣着钱。 哎， 不错， 您们能给我这机会吗？让我没事给您唱唱曲儿。 哎，是， 您真这么想的？ 可不吗？ 太好了，您要这么爱听，没别的了，我现在我就给您演唱我最擅长的曲儿。 小兔 兄弟 啊， 伴奏， 哒哒哒啦哒啦哒， 嘿，大棉袄，嘿，二棉裤，嘿，里边是羊皮，背 着 个包。 您留着他吧，我先走了。 哎呀，以前常常听人说精神上的贫瘠远比物质贫瘠更可怕。其实啊，今儿咱们这故事倒是证明了物质与精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道理。而所谓精神的丰腴，想来也不仅仅是有所爱好或者善于文艺那么简单的。也许某种程度上来讲，自我坚定与自我相信才是构成精神世界风采富饶的最大支柱。这正是物质精神两手抓，两种追求都要夸，自卑怯懦不可取，内心富足顶呱呱。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 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十二门徒岩记录着